北京时间的晚上8:05，各位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M927 Fresh Radio 为您正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大家好，我是大佐。 Hello， 大家好，我是月月啊，跟大家见面了。那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因为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不仅可以通过刚刚大佐说的 FM98.2 AM927 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那与此同时呢，我们还有很多的视频互动方式啊，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首先呢，就是我们深度合作的一直播以及北京时间，在上面搜索活力982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链接了。那与此同时呢，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982魔力工厂，同样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链接，跟我们进行互动啊，一起 happy 起来。那昨天其实我们说到了，我们周末的时候想搞点不同嘛， 对，搞点事情， 对，挑战新歌声。然后昨天是做了一期迷之音乐榜单啊，那今天我们就尝试一下迷之嘉宾，好不好？ 对，迷之嘉宾，你这样说嘉宾不会生气的吗？ 嘉宾不会生气的，这样有神秘感。那我们的嘉宾先这个给我们打个招呼，好不好？ 好，我就是迷之嘉宾王灿。 对，我们的迷之嘉宾说话的时候可以离我们的迷之话筒近一点。 我们的节目就是这么的迷啊，这么的神奇。 对对对 啊， 我需要保持这份神秘感，因为好像也没有什么其他的特长了。我就是双子座，让你们猜都猜不透，我想也想不通的双子座主唱王灿 啊。 Hello， 大家好。 主唱王灿。 对，因为我之前有组办过一个乐队叫 Volcano， 然后我在里面是主唱，然后加 keyboard 就是键盘之类的。 是一个什么样类型的乐队？ 摇滚 还是？ 对，流行摇滚。就是在那个什么，我前段时间看了一个特搞笑的一个视频，就是音乐圈里面的一个怪圈，什么古典的瞧不起名唱，就是 歧视链， 古典的瞧不起这个 唱民歌的， 唱民歌的 又瞧 不 起这个唱流行的瞧不起唱说唱的，然后说唱的瞧不起唱摇滚的吧，好像是这样。 然后摇滚的瞧不起唱民谣的 啊，对，是。一个迷之怪圈，所以我就是今天的迷之嘉宾 啊，迷之嘉宾啊。但其实我们今天给他的一个定义是小仙女，就是不是百变型的小仙女，就是各种 style 都能 hold 得住。 对， 所以我们也不着急，慢慢的给大家展开，继续来给大家继续更多的去展示王灿他的这样的多种方面的自己哈。那刚刚也是说到了说迷之嘉宾，那其实我觉得给他几个标签好不好？先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是网络红人， 网络红人 卖个关子哈。那么接下来呢，就是原创才女。那么接下来呢，下面的就是百变美女， 这三个标签。 对， 网络红人、百变美女、原创这个 才女。所以说接下来我们就要一一的给它展开啊，分别的来展示一下我们百变的小仙女。首先第一个网络红人，为什么要这样说呢？王灿，你自己介绍一下好不好？就是曾经参与过的一些比赛呀，以及 其实比赛乱七八糟参加也挺多的。 不知从何说起， 特别无所谓，就是特别无所谓的那感觉。其实比赛啊，这种乱七八糟参加都挺多的呀，就这样了吧。 对，到现在也没有一个什么名堂嘛，就是自己瞎玩。大学的时候，时间比较充裕，然后就参加了一些，比如说1931，前段时间那女团虽然说也解散了，但是也很有幸的，就是当时也加入到了前九，但是后来因为学业关系就没有继续。还有书屋女孩也是去集训了，后来也回来了，因为爸妈不舍得，哎，没办法，我这个恋家的孩子。然后是2016年的校园艺人前50，然后还是2016年的什么，一球成名女神的杯，然后是最佳足球宝贝。我一直觉得这个称号跟我一点的关系都没有。 你今天穿的其实就特别适合这个称号。 对，就是比较 特别， 对，比较 运动 style 的那种， 对，比较 oversize 的那种感觉。 对， 然后也是就是今年让我最开心的一件事情，也就是跟巫启贤老师的合作，在超强音浪是11月份的一个演出，在山东卫视。 所以撑死算一个网黄吧。对，网黄。 不是，咱还是网红吧，网红网红网红好一点，别网黄容易想多了。我告诉你， 突然发现我们今天的嘉宾其实比我们想象的这个 要更百变一点。 对对对，哈，这 就是一个谜。 对，真的是一个谜，需要我们不断的去了解啊。这刚刚也说到，说参加了很多的活动啊、比赛呀、啊、什么的，包括今年也是跟巫启贤老师有合作、啊。 对，马上11月份，不，11月份，马上11号又要去参加一个三峡的一个比赛，他们要选代言人，还有一个互联网女神，然后要大概决赛也是在3月份左右。所以还是要加油，网红路漫漫。 其实我特别好奇，之前参加了那么多种的这个比赛，然后给你带来的什么样的收获呢？就除了经历上的， 就是可能以前不是特别爱说话，然后参加了比赛以后，发现自己变成了一个话痨， 变成了话痨， 一下子话匣子打开了， 我们已经感受到了。 就是你参加比赛的时候就想让老师去多了解一下你，多认识你，然后我就尽可能的想办法去让老师在最短的时间内了解到最全面的我，可能就养成了 话痨的习惯。 对，话痨的习惯。大概现在我朋友们就觉得要聚会，如果要是不要，如果要是没有王灿的话，可能这个会就那样了。对，一定要把我带着，然后这样喝酒唱歌才有气氛。 其实这也是一件好事哈、 啊。这也是一技能啊。 对，这是一个技能。 首先性格上是打开了， 对， 然后变得特别更加活泼一些了， 对， 就变成活宝了，是吧？ 对，是。 对， 因为高中的时候可能稍微有一点就是比较内敛，跟外界的交流也不是很多，那个时候也是一对一的去学习，同学也很少。基本上就是除了每天跟我的老师去交流，也就没有其他的朋友，所以整个人变得有点荡。然后到了大学以后，刚开始有一点社交恐惧，不太会跟人去相处，然后参加了比赛以后，就觉得自己还是变 open 了挺多的。 哇，是一件好事情。 对， 真的是这样的啊。这个从最开始的一个内向的小姑娘，变成到现在就是打一引号的那种话痨，其实我觉得这种改变是一个挺不错的改变。因为 对， 就是更多情况下，就是作为一个男生而言啊，作为一个男生而言，其实会更喜欢，就是更容易去接触那些比较活泼的、比较就是聊得开的那种女生会多一点儿。 哎，也没错啊。 所以我现在小学同学认识，就是再见到我们在直播的时候，对，他们都会说你这几年经历了什么，我生活把我打磨成了一个话痨的人。 不不不，这点真的是特别好，就是打开了很多。而且我看你的微博啊什么的，粉丝也很多。 我们有互关哦，我们有互关。 对对，是的。 一会儿也可以跟我们，一会儿也可以跟我们的这个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还有网友朋友们自报一下自己的微博啊。 对对对，然后 让您看看神经病日常。 不，我觉得他的这个 敢于自黑非常棒。 对对对，生活当中特别的丰富多彩，而且有很多粉丝然后都在支持你。有没有就是跟，因为毕竟是这个网络红人嘛，然后有没有跟粉丝之间的一些故事？ 有，我经常会搞一些就是小抽奖，然后送给他们礼物之类的。但是说起这个粉丝多真的是一个故事，是因为我在大二，因为我之前刚玩微博的时候，因为我之前的社交恐惧，我也没有太多的关注量，可能只有100-200吧。然后就在大二的时候，我那时候喜欢了 cosplay，然后就去参加了漫展，然后可能是因为当时在成都，然后成都当地一个比较有名的一个二次元的一个摄影师，然后拍了我一张场照，然后发去网上，然后我拿那张图片去当了头像以后，一晚上涨了3000多粉，我有一种，我第二天起来以后， 说实话，是不是自己买的？是不是自己买的？ 我当时第一想的是，我昨天干什么了？我是不是被人黑了？我昨天没有喝酒啊，发生什么事情？然后一开始就有一种很慌张的感觉，然后后来也是在就是在那个学期，一个学期的事情，就不知道莫名的就去被挂到了什么中国校花传奇网，然后我当时就觉得哇，川音的老师应该会想杀了我吧，因为毕竟川音就是一个美女众多的那一种地方，然后我觉得我自己就是一个炸炸，然后被挂到校园那个什么校花传奇网上，我有一种很羞涩的感觉。然后那次也是涨了很多粉，就是每次涨粉都是一个我很慌张的时候。 就像龙卷风一样啊，这 对 一下就袭来了，是吧？其实我特别好奇，最开始你那张就是那个 cos 的时候，你就是模仿的是谁啊？ 是 Love Live， 也是当年特别火的一个动漫，就是里面的一个男小鸟，然后动作也没有很夸张，就是捂着嘴巴卖个萌这个样子。然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然后就突然多了3000多粉丝，然后当时我当时有一种感觉说，哇，我要火了，然后结果第二天发现什么都没有改变，日子还是这个样子， 日子还是一样照常的 过。对， 但是真的是活出了自己的 style 哈。刚刚我们前面节目不是漫游 嗨翻天， 然后前面的他们的主题曲，然后 我听到了， 对，王灿进来的时候就一直在跟着唱跟着跳，就是我就问他是不是真的很喜欢 cosplay， 他说曾经确实，哦，原来还有这样的一个梗，是不是？ 对，这是一个梗，然后到了后来。才知道哇，原来 cosplay 也可以吸粉这个样子，然后也就沉迷了。 因为热爱的这个东西爱好，然后对让自己有了很多的收获。 对，因为之前一直觉得 cosplay 是自己的事情，就是自己喜欢，然后默默的去干，然后后来发现，哎，只要你喜欢一件事情，你认真去做了，就会有回报。我觉得还是蛮好的。 那就是在整个的音乐圈里边，就是玩 cosplay 的人多吗？ 其实不是很多。而且他们可能会有一点像， 也有那种鄙视圈类似的。因为这个 我 还真不大知道。 主持圈的和音乐圈， 这咱就别说了吧，万一被人听着了不大好。 原来跨这个行业也会有鄙视圈吗？ 也会有。 这我也不大清楚。我就是比较好奇，你看玩 cosplay 的肯定是一帮二次元的人，就是他们对那些日本的动漫呀、追番啊这些东西肯定会特别了解。 对。 然后你比如说玩音乐的，肯定又是另外一帮特别放，就是特别开的那种 rock 那种感觉。然后会不会这两者一产生，哎，一说那个大家好，我是王灿，我之前玩过 cosplay， 然后我现在是一个 rocker， 会不会有这样的一种特别？ 他们就会觉得你是一个 faker， 就会觉得你是一个假的 rocker 啊，就是就感觉你 不真，不 real， 不真实。 对，因为确实比较喜欢 cosplay 的大部分都是美院学画画那种比较安静一些的孩子喜欢，像学唱歌的呢，一般就是什么比较 open， 比较开啊，对，摇起来嗨起来，不就 hands up 那一种。 明白。 对，就是而且两种文化确实有不同，像我们流行乐学院可能大多数以爵士摇滚然后说唱这种类型，当然民谣也有，民谣做的也不错，但是像那种日系的，它的旋律是非常的轻的，比如像刚刚我们前面一个节目的那个主题曲，呼啊呼啊哩，呼啊呼啊噜，啊那达哥萨拉莫就啊那达恩做来卡西得得，就这种很萌的声音。 突然之间的开嗓吓了我一跳，我天哪！ 我看到百变吗？ 对，我看到大佐老师瞪出来的眼睛，因为我一般唱那个摇滚或者唱歌的时候，声音可能会比较粗，然后当我朋友听我唱这种歌的时候，他们说。你装什么装，放开声音唱好不好，你不要这么 装，做最真实的自己好不好。 结果来了一个摇滚版的 哎，我觉得之后可以尝试一下录一版摇滚版的这个 动漫的歌曲。 对，还是蛮可爱的，我觉得 应该 还是 不错。 对，而且我们那个学校还是有这种女子摇滚乐队的，对，其实我特别想做一个就是 cosplay 的一个二次元的摇滚。 我刚刚在你说到 cosplay 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了这么一个画面，你知道吗？就是那种日本的 cosplay 的形象，然后那种就是几个小女生啊，小男生也好，然后背着大吉他打着鼓那种感觉。 我特别喜欢的一个动漫叫《青音少女》，他们就是六个女生，五个女生，然后他们组建了一个校园乐队的这个，我就特别想玩一下那个。奈何人家是高中的番，我已经大学毕业。对，但是 我觉得可以去 实现一下，不会去影响，你会走更自己。 对，你会在这条道路上一去不复返的， 对，一条路走到黑，绝对不回头。 对，我觉得可以，真的是可以把这两种元素结合起来哈，也许能就是碰撞出特别美妙的结果。 对，因为毕竟现在好像这种很少。 对， 基本上没有听说过。我觉得唯一听说过的就是这种女团形式比较另类的，也就是什么12月坊，女子12月坊的那种感觉。然后黑鸭子 很早了， 你这应该太早了。 对，那个时候我大概还没有出生，对，我还是个 baby。 把他的话筒拉下来，我受不了这块了。 好，我同意。 哎，对，既然说到这个网络红人啊，之前王灿呢也跟我们讲了一下他那段比较迷之奇怪的经历啊，就是因为一张照片，然后慢慢的自然而然的成了这个 所谓的 网络红人。但其实我觉得啊，应该跟这种自身喜欢的文化还有个人的兴趣有很大的关系。你看二次元圈我了解也知道也会玩，摇滚圈我也知道也会玩，流行圈我也知道也会玩，然后我刚刚还听说还是一个 rapper。 对，是的，所以说你说这么多百变的元素放到了一起，这粉丝肯定是自然而然就会来的。 对，特别对得起我这个星座双子座上升处女座啊，这个五人月饼啊。 各种各样的味道。 我觉得他已经开始了这种段子手方向了。 我觉得可以，对，以后可以朝段子手方向发展发展。 我觉得我的生活就是一个段子，就 是吧？ 对，真的是这样的。就像我昨天出去买口红，我本来已经有了一个43号，买的时候又买了一支43号，回去以后一看，发生了什么？ 然后，于是现在在朋友圈各种就是， 对，我当时发了一个， 有人需要43号吗？ 有人需要43号吗？便宜出了。 就是爱嘛，就是爱嘛，就是喜欢，然后就会不顾一切，不管是自己喜欢的口红啊，还是关于音乐啊， 对对对， 还是关于爱好的 cosplay 啊，都是这样子。 对对对，就是生活还是要简单一点。 对对对，然后这个真的是特别棒的一个这个方式哈，这是我们王灿，也就是我们小仙女的这种，哎，比较这个网络红人，也就是他的一个成因啊，终于给我们展现出来了，确实多才多艺，而且是非常吸睛的，都是。 对， 那么接下来下面的一个标签我们要展开来说了，那就是关于原创才女哈。 其实还 原创， 关于原创的话，当时因为搞了那个乐队嘛，然后同年的8月5号情人节也就开了专场，那专场肯定要有几首能拿得出手的原创歌，然后是从那个时候我才半路出家学的去写歌之类的，但是一直都没有成了一个体，成为一个体。 是当时在大学的时候就开始这种？ 对，大二的时候。 啊，就大二的时候已经开始开专场了，是吗？ 对对对，年少轻狂 啊。 对， 那你的原创歌曲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呀？ 原创歌曲其实当时也有写了，是比如说小火车，然后也有写了一些嫉妒你的颜色之类的。当时那首歌的话是写给朋友圈那些活得丰富多彩的那些人 啊，就是 对 对， 就看他们的朋友， 对对，大家应该都懂这种人。 对，看到他们的朋友圈，你不由得拍案惊奇的那一种。当时也 今天在迪拜，明天在新加坡。 对对对对，是。然后当时也稍微有点愤青，就写了这首歌，里面有一句是：好像我羡慕你的生活，小丑知道自己丢了太多。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比较 man 一点的方式。然后对，今年的话融合了一些比较流行的元素，像那个中国有嘻哈什么比较说唱一下就火了，所以我当时也就写了一首歌让大家迅速的了解我这个人，然后就加了一点嘻哈进去，然后里面是可以让大家在30秒之中就是了解到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就是用整首这个 rap 的感觉。 对对对对， 唱出了自己。 对，唱自己。 请开始。 接下来的30秒交给你，让各位重新认识一下我们的小仙女王灿。准备好就可以开始了。 OK。再次唱到这首歌我真的很紧张，把的有动 worry， 我并不是那才经的蟑螂，不同套路都来一遍，你们累不累？擦亮眼睛看看面前这个百变小甜美，从小弹琴让我的气质很古典，个性张扬喜欢靠 make， 我也很疯癫，安静收敛或是做梦白天，伸手摘月却学不会一人自恋。哇哦哦哦哇哦哦呀，你的梦想被放在哪里？ No no no no no no no yeah， 是不是去赶到下一班飞机？ Whoa oh oh oh whoa oh oh yeah， 收起你们那些小心机。 Whoa oh oh whoa oh oh yeah， 看我如何大闹天庭。 哇， 赞赞赞！ 哇，厉害厉害！ 我特别想在上面字幕上单压双压，然后可能给他加 单压成一，双压双压双压双压。 特别想在那个屏幕上面给他加 强行给加字幕， 对对对，特别棒，特别棒，特别棒！我觉得可以。 其实就是为了让当时也是为了让大家可以快速了解到我， 嗯， 把所有东西都揉进去。 那当时在这首就是自己原创的 rapper 发出来之后，有没有得到什么样的反响呢？ 当时张朝阳老师有评价说我已经做得很棒了。 谁？你再说一遍，谁？ 张朝阳老师。 哇！ 然后巫启贤老师也在节目上有说，因为他是先听了我这首歌，然后再去点评的。 嗯、 他当时说啊，我以为，因为他后面还有一段，但是太长了，我就没有唱刚刚。 嗯、 他说啊，你不说的话，我以为这已经是一首就是成型 的 一首作品， 成 型流行曲 了。 然后当时就站在台上，哇！仰望着，虽然说巫启贤老师有点黑，但是他那个时候在我眼里很白，很亮，亮到发光的那种感觉，散发着光芒。 的评价， 对对对，而且当时黄龄老师也站在旁边，然后、 嗯、 也是我很崇拜的歌手， 嗯， 也在旁边就是在点头， 嗯， 可能是礼貌性的点头吧，但是我还是很开心。 哎呦，不错哦。 对，哎呦不错哦，我觉得你这个 B 的不错啊，咬字发音什么也很 OK。 啊，我觉得可以啊。 是的是的，哦，我觉得可以啊，真的特别棒。而且刚刚也就是每一首歌都给我们稍微的展示了一下嘛，虽然短短几句、 嗯、 但是也能够领略到这个风格的不同哈、啊、有这种比较 man 一点的，然后直接抒发自己愤怒的这种，然后还有那种就是哎通过这种比较新潮的方式，对，然后把自己的这个特点呀、啊、什么的全部介绍出来、嗯、我觉得真的是特别棒的一个创作型的，这个应该是现在应该是起步阶段哈， 对， 刚刚开始，但我觉得是未来的一颗这个明星，有着非常好的前景的、 嗯。现在还在努力， 对，所以在给你打 call， 加油， 疯狂打电话， 对，疯狂打电话，打国际长途。 好，我的电话是， 好的，对， 段子手就是这样子， 一下要加上逼音，我告诉你。 对，然后刚刚是给我们分享了很多自己原创的歌曲，那我们最后在上半场的最后，可不可以给我们展示一下啊？正式的来唱一首很 好 听的歌曲，好不好？ 这个咱们要把这个小礼物加惊喜留到下半场吧，因为上半场的时间有点不大够了、 嗯、 我觉得咱们应该把那好菜留到完整的阶段。 好的好的， 要不上一半我估计不大好吃了。 哎，可以。 对，咱接着聊聊这个话题吧、 嗯、 刚刚说完了这个网络红人还有原创、 嗯、 最后还有一个标签就是百变。 对， 其实百变我们也一直在说这个，你看刚刚又加了一段子手， 嗯， 自己又给自己加了一标签段子手。 对，我还有一特大的那个标签是戏精。 戏精， 对对对，戏精，就对，就是本戏了，就是特别爱给自己加戏的一个人 啊。 嗯，双子座特征吧，大概是脑子里面可能已经一部《甄嬛传》就已经出来了、 哦， 就完全就是自己在跟自己演。 好像是这样的，就是他在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然后头脑当中自己已经构想出了一部戏，然后呢，就是跟现实就开始对比。 是的， 对，而且想象力超群，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对，听众如果要是有双子座的，不要打我，可能我是双子座的一个例外。 那你的双子座特征会对自己的原创或者是这种，因为这种想象力非常重要、 哦、 会有影响吗？ 完全会有 这种受益吗？ 完全会有。像我刚刚唱的第二首有 rap 的那首歌、 嗯、 就是比较正的一首歌，里面写什么伸手摘月，绝学不会怡人自怜，它是一个很正面积极的、 嗯、 但是像我第一开始唱那首歌的话，它就是有点愤青的那一种， 嗯， 就是好像我羡慕你的生活， 愤世嫉俗了那种感觉。 我没有，对， 你在写的之前会想吗？就是怎么样一个创作的状态？就是突然一下灵感乍现，还是那种之前就开始不停的想象，我要写，我要写，我要写？ 哦，没有，我都是突然的那一种，所以我可能是一个特别激情的人， 哦、 不是那个激情，就是特别即兴的一个人。我看大佐老师看我的眼睛有点迷离， 强行给自己加戏，我告诉你，这就是戏精本精，我告诉你，真的是啊。 我觉得这百变这个标签真是太恰当了，就是其实我们不用解释太多，他从一出现、 嗯、 然后一跟大家自我介绍，然后包括展示他的各个方面的时候，就已经展现出来了各种各样的他。 对，真的，这就是基本上属于拿一句话来概括这个那叫什么歌唱 歌唱圈里段子说的最好， 嗯， 然后段子圈里边那个 cosplay 最好， cosplay 最好、嗯、cosplay 里边那个戏精最多、戏最多的人， 对对对， 戏最多里面还是唱歌最棒的， 对，戏最多里边人唱歌还是最棒的， 又成了一个这个循环圈啊。 对，您说我要是把您刚刚说的那些任意一个做好了，您就不用这么费劲的介绍我了。 不，其实是我觉得把这些汇聚成一 种几百家之长，我觉得真的挺不错的，这就是一大特点，特别好。这也就是我们今天的嘉宾啊，迷之嘉宾音乐小仙女王灿。如果喜欢的话呢，大家也可以打开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九八二魔力工厂啊，就下边有一小二维码，看中间那二维码， 这里， 对，然后扫描一下那二维码之后呢，左下角有一个视频直播，点击进入之后呢，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间的画面了啊，看看我们今天的小仙女王灿。那么在一段这个片花之后呢，我们的精彩继续，不要走开哦。 比心，待会儿见。 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九八二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 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半点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 FM 92.7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大家好，我是大左。 Hello， 大家好，我是月月。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因为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电台，不仅可以通过 FM 98.2 AM 92.7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那与此同时呢，还有以下的几种方式来收看，还有收听我们的栏目。那首先呢，就是我们深度合作的一直播，以及北京时间在上面搜索活力九八二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间了。那与此同时呢，大家可以扫描一下我前面的二维码哈，同时呢在微信当中关注关注 九八二魔力工厂。 对，我一加二维码头脑就乱掉了，九八二魔力工厂，点击左下角就有我们的视频链接，赶快进来看看我们的小仙女吧。 嗯，对，今天呢我们的迷之嘉宾啊，这个迷之的音乐节目请到了一位迷之的音乐嘉宾叫做王灿啊，他的这个性格可以说真的，我上半段的节目呢用一句话来概括了一下，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啊？这个演唱圈里边 有点长， 我自己都忘了。 我说这个，对，我又说你那一句话有点长啊，没关系，我们的很多网友都在这个直播间，也就是我们的活力九八二的公众号上面为你打 call， 然后说王灿真棒，然后也有在打招呼的说这个小魔女啊，又有一个新称号， 小魔女 百变戏精打 call， 还有音乐小仙女哈，各种各样的称呼。 Hello， 谢谢， 快来感谢一下网友们。 对对，特别感谢你们，你们都是伯乐，特别好的人。 对，真的，王灿真的在上半场就已经展现出来他各种标签以及各种各样的不同风格了。那接下来我们刚刚上半场也给大家这个卖了个关子嘛，就是有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要带给大家，是不是？ 对，送给大家一首《奇妙能力歌》。然后呢，因为就是现在是2018年的年初嘛，希望大家这一年里都可以有很奇妙很奇妙的 energy， 可以让大家一直往前努力往前冲。好了，这个废话就不多说了，还唱歌吧。 好，那我们准备 好 了， 这个话筒交给你，一起来听来自于王灿的奇妙能力歌。 看过黄昏追逐黎明，没看过你。我知道美丽会老去，生命之外还有生命。我知道风里有诗句，不知道你。我听过荒芜变成热闹，听过尘埃掩埋城堡，听过天空拒绝飞鸟，没听过你。我明白眼前都是气泡，安静的才是苦口良药，明白什么才让我骄傲，不明白你。 谢谢大家， 真的好好听啊， 就是证明了 rapper 也是可以唱民谣的。 就是 rapper 也可以唱的这么的这个非常的温柔的声音。你真的是已经变成了这种 强行加戏的人。 对，强行加戏的戏精本尊本精啊， 本精本精。 对，非常棒非常棒，非常的好听，也再次展示了你在音乐方面的实力哈。那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考验一下你，因为我们的节目现在已经变得反正是没办法 迷起来了。 对，已经变得迷起来，我们要升级了哈。我们准备了各种各样的考题，那今天我们就来选择其中一个好不好，选择一个跟音乐最贴近的哈，一首歌，但是这个歌呢它不简单，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叠字，非常经典的歌叫做江南。 江南， 对， 然后 所以 我 们就放着 MV， 然后开着话筒，然后大家唱出来。但是凡是遇到叠字有一个要求，一旦有叠字，每两个叠字就是每两个相同的字就要做一个我们的这个表情，对，表情就是随意做， 随意， 但是要切换，就是有点像几连拍的那种感觉。 那还唱得出来吗？ 反正就是我们歌词也给到各位了哈，然后大家就是有歌词，然后同时呢要跟着唱，凡是遇到叠字就要。 我怎么没太听懂我这个？ 就比如说， 可能理解能力有点问题。 那个就是中间最难的圈圈圆圆圈圈 啊， 圈圈圆圆圈圈，圈圈就要摆一个，然后圆圆再摆一个，然后因为我们有这个视频嘛，所以就是如果遇到底， 但是有一个问题， 嗯， 咱们放着 MV 的时候是看不到你的脸的。 这样我们就在下面玩嘛，然后给大家先去放这个 MV， 然后待会儿就可以。OK， 突然尴尬， 对，突然有点尴尬，嗯。那我们换吗？ 嗯， 还是就这个？ 就或者要我们就读这段歌词好了。 好的， 这个读着读着就会唱起来的。 那这样我们就跟着，算了，就直接读好了。 我觉得可以。 我觉得读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对，因为今天这个月月选的这几首歌啊，真的， 今天我是选择了三道非常。非常可怕的题目，然后、这个、 比较魔性的一首，比较魔性的几首歌，就是带给大家。然后他在上节目之前跟我说：“这个大锁呀，咱今儿玩游戏，这是你看，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我这有这么多稿子。咱今儿玩游戏，然后我这有绕口令，还有几个歌词。 嗯， 然后他说咱们呢，就你看，对吧？就玩个游戏，都就把它读出来就好了。我一看什么歌，一首歌想给大家留一悬念啊。 哎， 然后就是说这刚才江南大家都知道，这个这就林俊杰唱的嘛。 嗯， 这首歌在我们脑子里边留下了多深刻的印象，我觉得作为90后的我们就已经不用再多说了，从小听到大，这首歌它的前奏一响起来就能知道下一句倒着怎么唱都唱出来。 倒着唱吧，要不待会儿。 对，像这首歌， 行了，别再给自己加戏了，我告诉你。 突然启发到了我。好，那我们就闲话少说啊，正式开始我们的 PK 阶段啊，挑战阶段。一首江南呢，我们就来 一首江南的原版先送给大家，一起来先听一下来自于这里林俊杰的一首江南。 有思念，念住过客的思念，遇到了这里怎呈现，缠着我们留恋人世间，你在身边就是缘，缘分写在三生石上面，爱有万分之一天，宁愿我就葬在这一天。圈圈圆圆圈圈，天天年年天天的我，深深看你的脸，生气的温柔，埋怨的温柔的脸。不懂爱恨情愁煎熬的我们，都以为相爱就像风云的善变，相信那一天抵过永远，在这一刹那冻结的时间。不懂怎么表示温柔的我们，还以为殉情只是古老的传言，离愁云有多痛又有多浓，当风被埋在江南烟雨中，心碎得太浓。 经典的江南啊，一起带入到了这个意境。 哎、对，没错啊、嗯，这一首非常经典的，来自于这个林俊杰的《江南》啊、嗯，带给大家，也是一首非常正常的歌。那么一会儿呢，大家即将收听到 诗朗诵《江南》。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朗读者。 我们的报幕员上场啊，噔噔噔噔噔噔啊，上去了。 青年朗读频道即将开始啊、嗯，这也是我们挑战新歌声做的一个大胆的尝试，就是找一些这个，比如说我是一个歌手、嗯，然后来到节目之后呢，就可能让你去跟我们来 演一段， 嗯，对，就演一段戏啊，对吧？然后假如说你是一个演员，就可能给我们唱、嗯、啊，唱着歌也已经不， 你说个快板吧， 吃个火锅， 对，可能得说段快板，然后要不这个你是吃火锅。来一个手捞涮肉。 好嘞，啊，我们这个遵旨啊，我们要开启我们新年的第一次挑战了，因为这也是我们在挑战新歌声当中的第一次尝试。那我们的题目刚刚大家协商了一下，我们就来一段江南的诗朗诵。 对， 那不知道能不能继续保持这样的画风以及这样的意境呢？大家来拭目以待一下。那我们也保留一下我们的这个方式，一人两句，好不好？嗯、我们从王灿开始， 就是、一人两句，然后大家连着是吗？ 对，我们共同完成就 可以 了， 可以， 好吧？然后王灿开始， 好 ，OK， 好，准备好了，我们就正式开始吧。 这个别打我啊！天天念念天天的饿，深深看着你的脸，生气的温柔，埋怨的温柔的脸。 不懂爱情，不懂爱恨情仇煎熬的我们，都以为相爱就像风云的善变。 完了，我的那个掉了。 相爱一天抵过永远，在这一刹那冻结了时间。 不懂怎么表现温柔的我们，还以为殉情啊只是古老的传言，离愁能有多痛， 痛啊能有多浓。当梦被埋在江南的烟雨中，心碎了才懂。 圈圈圆圆圈圈，天天年年天天的我，深深看着玩儿的脸，生气的温柔，埋怨的温柔的脸。 不懂爱情，不懂爱恨情仇煎熬的我们，都以为相爱像风云的善变。为什么我就没有方言呢？ 跳了， 我已经读不出来了。对，其实我们的 普通话都锁不出来了。 哦，对，完了完了，就是对吧？善变，相爱一天抵过永远，在这一刹那冻结了时间。 四川话都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不懂咋做表现温柔的我们，还以为殉情啊只是那古老的传言。你说这离愁他也能多痛啊，痛呢那有多浓啊。当梦被埋在艰难的烟雨中， 哇哦， 心碎了才 懂，才晓得， 心碎了才晓得。 跑到了上海， 突然之间跑到上海话是 好了，我刚刚预计我这个信心满满出了考题之后，结果发现被坑的是我，不会方言。 对，确实啷个啷个晓得到， 哦， 能猜得到， 表现得特别好。不知道我们的迷之画风，我们的听众还有观众， 我们的迷之画风会引得王灿掉粉了，我告诉你。 不是，完了，我错了，灿姐。 还好月月就是没有选另外一个神曲。我当时今天刚拿到这个稿子的时候，我当时一懵，我以为我看到了火星文字 啊。 对啊，对，我刚刚说的还选了一首歌，他选了一首忐忑。 对， 我觉得为了这个收听的 收听率，我们还是放过了。 不是，请大家先为我的脑洞点赞，谢谢。 对，先为这脑洞点一个赞。然后我考虑到了我们的收听的各位的听众朋友们可能在听感上会觉得不适，所以我就绝对把这首歌 pass 掉了，告诉你。会很可怕了，我告诉你。 是的，刚刚开个玩笑。如果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或者好的游戏的话，欢迎赶快告诉我们，在之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会采纳哈。如果要是大家想要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一起来玩的话，也是打开大门，欢迎大家常来的。 嗯，对，那么这也是进入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环节啊，迷之音乐榜单的大推荐。今天来到节目的音乐小仙女王灿呢，会给我们推荐几首 两首歌曲 比较好听的歌曲。带给大家，灿灿给我们推荐什么样的歌？ 对，从我给大家推荐两首歌就可以看得出来，我真的是一个特别分裂的人。第一首歌，就今天这个坎儿就 一本正经说自己 了， 这个坎儿今天迈不过去了，我不迈了，我就这样了。然后第一首歌呢是朱天爱的《喜欢你》 啊， 这首歌就特别甜，就是在我。哎，对，他当时出来的时候还是2014年吧，那个时候我还是个小学生，然后那首歌特别的甜。 好了，今天节目到这里。 好，小学生和这个 对特别的可爱，那首歌特别的甜，然后当时也是在网上虏获了一票，就是那种宅男啊，或者是虏获了一票男粉，那个声音真的特别甜。然后第二首歌呢是珊珊这首歌，这首歌是黄文琪的一首歌，适合就是那种午夜自己闷在被窝里擦着眼泪偷偷听的那一种。对，就是一首疗伤，一首那个向上。 风格还真的不一样哈。 是。 行，那接下来的时间就来给大家推荐一下这首能晚上在被窝里边自己静静的去疗伤的这首歌曲《珊珊》。 今天是我们在一起的第一个纪念日，我很幸福，我爱你。然后。最近睡眠好吗？好久没跟你说说话，看到你签名里写着正能量的话，越活泼越难过吧，越洒脱越放不下，承认后情绪总反着表达，几杯荒唐以后你说 话，今晚让他被冷落吧，承认我们没有活成。就停吧，忙着忙着迷失了，就安静一下。繁华的大厦不会塌，每一个人三餐一宿都会有个家。爱着爱着，总有人将我们长大。想着想着，快乐总大过悲伤啊。将幸福的花晚点开，在众的人眼泪中学会 睡吧。 对，听完这首歌快睡，这还不能睡，一会儿还有节目呢啊。对，这首非常好听的珊珊，因为我们台有一个主持人也叫珊珊，我听这首歌就突然想起了她。 我第一次听这首歌也是因为他转了这首歌，就是刚出来他就转了、 啊、这样的呀。 对，然后后来我就被这首歌单曲循环了，很好听的一首歌。 那我决定了，我以后一定要写首歌叫灿灿、 哦、 灿灿是吧， 灿灿、哦、然后到时候我们把它放到我们的电台来打榜， 好， 放到我们的迷之榜单里面的第一个迷啊。 对 对，今天我们的嘉宾是一个算是独立的音乐人，拥有自己的对迷之音乐人， 音乐人、嗯、 对，而且有各种各样不同的标签啊，这个摇滚里边 cosplay cos 的最好，然后 cosplay 里边这个说唱玩的最溜、 嗯、 说唱里边呢这个段子讲的最好、 嗯、 段子里边戏演的最棒、 哎、 戏演的最棒里边呢摇滚唱的最溜， 对， 终于说 对了，我终于说回来了、 哎、你说这可怎么办哈、啊、这才艺太多就没办法，就难为了主持人了。 嗯，对，没错啊，这样一个百变的音乐小仙女王灿啊，非常感谢灿灿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这个玩了一次不成型的游戏哈、啊、 那 对 因为陪我们做了一次试验哈、啊、 对，然后 之后会多加改进。 嗯，对，还给我们 四川话说的真的是 很到位，很到位的。 对对对对，是的， 吃火锅，吃火锅，吃火锅， 吃火锅，嗯，越个火锅，嗯， 对，然后 刚刚就说要吃火锅了， 嗯，是的，是的，是的。 对，然后还给我们分享了好多好多比较好听的歌曲，这个节目的最后啊，这个还再给你个吸粉的机会。 对呀、 啊，怎么 假的？推了吧。 别 来说一下自己的微博。 好，我的微博特别的简单粗暴，就叫王灿，然后下划线 KATYKT。因为当时他们就说嘛， 这个简单粗暴吗？好难记的呀。 你就直接搜王灿，绝对第一个就是我。 大家准备一下小本本。 对，王灿、哦、火山灿，第一个搜到就是我。 哦。 为什么？ 看这人气，人第一个就能搜到。 火山灿。 对 对对，为什么当时要加下划线？因为当时好像有个不成文的网红规定，加了下划线就能火。然而我用事实证明了这个玄学是错误的， 哦、 不可信，不要加。 我回去要加一个下划，我回去要把自己加粗。 哎，我下划线是有问题的，之前有一个就是仿号也是下划线，就多一个下划线， 对对对对对， 我就看不出来。 是是是， 对，就会就好多好多问题。 对，一般不都说那个谁的微博活跃的像一个哦，邓超的微博活跃的 像一个仿号。